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港金报16,570元，比上日收市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13美元，卖出1,779.61美元。港汇指数101.3，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味道依然。 港式奶茶制作技艺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一。 自由风，自由风，陆雨光。 奶茶香滑浓郁，有着幸福满足的感觉，伴随着早餐午饭，更加有锦上添花的效果。添饮一杯奶茶，令我整个人都精神晒啊！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良政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毛泽东和邓中夏来到找李大超，希望在全国的乡镇设立阅书报室。李大超对新文化的普及表示支持，但是就需要蔡元培的同意才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张凤平。 如果有人问你最近忙不忙啊，答案通常都是忙啊，但忙些什么，为哪些事情来到忙呢，就答不到口啊。忙碌不是问题，但忙到一个程度影响内心的宁静呢，就是问题了。心理咨询师麦可辛克莱和他的拍档乔西希德尔合著的《你可以忙而不乱》，用52个贴地实用的练习，帮助读者实践正念的生活。 怎样知道自己是否陷入忙乱之中？不妨自问，你每日都忙到时间不够用吗？你不断设法同时处理一件以上的事吗？你会无缘无故感到难过或者泄气吗？ 作者说，以上这些问题如果你有一题答是，这本书都很适合你的。 找回内心的平静，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练习，其中一个叫感受一分钟的长度，就是请读者注视一只表或者时钟，看着时针、分针和秒针走到哪里，注意指针之间的距离，等我们专注和感知时间。当我们这样练习的时候，先发现我原来从来没有好好注视过墙上面那个挂钟是什么样，更加没有想到一分钟的专注原来是这么长的。 一个人所以忙乱，是因为内心藏了太多的忧虑、恐惧，而这本书所讲的正念呢，就是引导我们可以好好地对付那些惯性的忙碌和想法，让心思意念不会被惧怕、忧虑这些情绪淹没。无论我们吃饭、上班、行路，甚至洗澡都可以应用的。 又例如喝一杯咖啡，我们可以捧住咖啡，留意杯的热度，闻一闻发出来的香气，摆埋嘴巴，喝第一口的时候注意身体嘴唇的动作，这样喝咖啡才是真正喝出它的味道来。 当我尝试实践书中的建议的时候，就好像找到那粒能够令我忙而不乱的掣。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你可以忙而不乱》，作者麦可辛克莱及乔西希德尔，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咁喺直播室里边有马鼎盛啦，有余宇信同埋马恩赐嘅。咁今次咧，我哋温故啊，今晚我哋温故就系、是、咧十年前啊，温州高铁嘅撞车事故。 系啊，啊呢、這个就唔系话抄佢啲衰嘢嚟讲，即系由呢个事故咧，我哋一个就反省一下处理事故嘅手法， 系 同埋政策， 系 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放大個視野，睇下中國高鐵嘅發展係怎麼一回事咧？咁係，咁啊話説咧，呢個慘案係十年前7月23日發生嘅，發生喺邊度咧？就係、是、浙江温州市叫做鈎江大橋，係呢個大橋都幾有名啊，因為佢長啊高啊，同埋佢係高鐵嘅，所以叫特大橋梁啊嘛， 啊 咁啊！事發時候咧，個肇事車輛咧係叫做 D 乜鬼嘢嘅？ D 301 係 啊 ，D 301 嗰架係俾人撞噶嘛？ 唔係 D 301肇事車輛係撞人嘅、 哦，撞人嗰架 係 D 301咧就係、是、由北京開到福州嘅。 啊， 佢撞嗰架車咧叫做 D 3115， 係 就係、是、杭州開去福州嘅。 係 咁呢個撞咧就叫做追尾撞。 系， 即系前面架车慢慢开紧， 系 前面架车开到好慢，佢其实唔系系正常嘅开，佢喺嗰度等时间嘅啫， 系 时速系16公里， 嗯， 咁高铁上面你行16公里啫，系俾人吹鸡都似， 即系唔行啦。 咁、啊、后面架车咧， 哇， 系时速300多公里， 系 佢话撞嗰阵时刹咗车啦，嗰啲另计啊，另计啊。总之个情况就系后车撞前车， 嗯。 个后果是什么呢？ 哦， 简单嚟讲，就系、是、后车四节车厢堕桥， 系 啊，即系佢后车撞上去，然后咧第一节就爬咗上去个后、 那个、对方 前车嘅尾， 系 爬咗上去啦。 咁啊掉咗， 跟住咧佢系 脱轨啦， 脱轨一共脱轨就好多架，系7架脱轨啊， 七架 脱轨，即系前车嘅尾两 卡 就俾佢撞到脱轨， 系 后车咧系5架脱轨， 5卡脱轨， 即系1至5卡脱轨，其中咧一系撞得粉粉碎嘅， 系 即系撞成几橛嘅， 系即系车头嗰 一橛爬上去背脊， 系 中间一橛就跌咗落地下， 系 仲有一个咧就撞到反咗， 系 即系接埋。 我都記得嗰陣時都電視香港電視有直播啦。 嗰陣時2011年比上去比播嘅。咁啊，第二節第三節咧就跌咗落20多米嘅橋底。 係 啊，嗰度冇水嘅，旱橋嚟嘅。咁啊，仲有一個就係第四卡咧係半掹坑， 吊吊飛， 即係吊住喺第五卡未甩。 係 就但係又未跌到地， 係咪中間揈下揈啊？ 係啦，就係嗰架 出事啊！ 嗰架唔係死人咧，就架架都有死，但係死嘅呢個份量唔同。 嗯， 咁啊，最後公布呢個數字咧，官方就係話40人死亡， 係 172人受傷， 係 中斷行車32小時多， 係 啊，咁。我簡單講咗一下呢個咧，我就唔去追究佢嗰啲死傷人數嘅真假。 係， 我只係話佢處理嗰個手當咧，大家可以商榷。 係 啊，咁啊，好似回顧一下、回放一下嗰個鏡頭啦。 係 啊，時間23號晚8:30撞車。 係 8:30撞車。 係 10:15晚黑。大批武警同搜救人员咧就赶到现场啦。 哦， 赶到现场做咩咧？封锁先， 系首先 封锁先， 系赶走啲 即系任何人就唔准去。即系如果你系话私人，我老婆喺里边大紧肚，唔得，唔准入。 系 记者啊，更加唔准入啦。 系啊， 啊 即係無關人等都封鎖住。咁咧，十點十五封鎖咗以後咧，十一點十分就出大型吊車嚟喐啦。個大型吊車做乜嘢咧？首先將嗰後車嘅一至四卡咧，佢咪喇喇楞楞嘅，切斷佢先。 咁咪跌曬落地咯？ 切斷嗰兩個跌曬落地咧，就 係啦。 揈下揈下嗰個第四卡跌落地啦。 係啦。一卡落咗地先啦。 咁但係呢到凌晨四點當局已經宣布搜救結束。 哇。 即係話 快啲 生者已經救曬出嚟啦。 死者就死梗啦。 死者佢又冇當時冇公布一共死幾多人。因為佢即係午夜一點四十五分已經開始喐手撤車啦。 係。 咁到朝早十點鐘，呢個第二日啊，朝早十點鐘係大批挖土機到現場拆緊嗰啲跌落地下嘅車廂。 係 嚇，咁啊到中午兩點咧，嗰、那個就係話第四節吊緊嗰個啊， 係 就將佢解體， 係 就地掩埋。 系 呢个系一个就地掩埋， 啊、 其他嗰啲咧 挖窿啊， 就攞走咗啦，即系搵咗走咧，就搵大型车辆攞走咗啦。咁但系佢系凌晨四点宣布搜救结束， 系 到凌晨五 到 下昼啊，五点五十一分，仲有人喺车厢里边救出一个两岁半嘅细路女。即係嗰啲係唔係搜救人員嘅、 啊， 而係善後人員。 善後人員 咁 啊，政府人員啦、 啊。救出嚟呢個女童應該係消防人員之類啦、 啊啊， 或者醫務人員啦、 啊。 咁、那個細路女咧，即係當時個鏡頭好慘。個護士抱住佢，佢以為佢阿媽。佢阿媽，我以為你唔要我啦咁、 啊。 哇！呢句真係 呢句係老命呢句。 出人類啊！好啦，到下晝六點半咧。 即是第二日的下午六點半， 當局已經移走鐵軌上面所有車輛。 是 這些所有車輛呢，它包括是撞爛的一共是29個卡， 兩輛車加起 來撞爛的29個卡。 有沒有不爛呢？即已經爛了、啊、 不知道，沒有報道、 哦、 它只是告訴你 撞爛了29個卡， 撞爛29個卡，它撞爛的情況呢 是七輛完全報廢，七輛完全報廢，然後咧破碎嘅大破、中破、小破等等，加埋十五架， 係 啊，咁在場嘅人士，即係坐車嘅人士， 係 一共係1630人， 係 即係前車係1072，後車係558人， 係 啊，咁佢報出嚟就話死40，傷172咁樣， 係 咁呢個事情咧，頭先我哋講到第二日下晝六點半， 嗯， 就已經清曬場啦，即係啲車話知你係大破、中破、小破定係完全冇嗰啲， 即係一切冇發生過， 清曬啦， 係 清曬啦。到七月25號，即係發生事情嘅第三天。亦都是32个小时之后，事故地点恢复通车，恢复通车，包括埋验路轨噶啦。但系到26号咧，就第二日咧，因为传媒嘈啊，同埋家属嘈啊，当局就将原地掩埋嘅车厢残骸咧，先至挖出嚟调查。咁即系，但系好快脆，首个赔偿協議已經達成啦，啊，即係第一個攞咗50萬，即係遇難者嘅家屬啊，攞咗50萬，即係大家就公布出嚟啦，即係已經善後開始啦。咁仲有咧，呢個死者嘅家屬咧，因為佢係第一個簽嘅， 係 仲有獎金， 哦， 獎金不便公開， 哦， 啊，咁即係鼓勵啲人快快脆脆埋單走人， 係 啊，咁。簡單就係咁嘅事情啦。兩位 聽講後邊就係話後嚟又做過喎，後來加到91萬喎。 你傾啊， 啊， 你講， 即係我睇呢、這個即係 即係事後嗰啲報道啫。另外又有一個，其中一個咧死者係個意大利人嚟嘅。 咁緊 要。嗰個又喺意大利告到失魂啦。咁後嚟外交兩個點樣和解嗰啲唔知啦。即係賠咗幾多錢唔知啦。 庭外和解。 硬係庭外和解啦。呢啲邊有 死者異議講錢啦。 全部講錢嘅啫。係，宇信問下你先啊。 唔係你從總體嚟講咧，即係對比喺後嗰而家近嗰幾年啊， 係 佢當時呢個所謂中央嘅處理咧，係比較迅速嘅，你唔能夠唔承認咧。 唔係佢嗱，應唔應該咁迅速先？ 當唔係話處理迅速啊，係 啦， 我話中央重視個程度啊，佢邊個嚟啊？佢第二日。24号， 张德江 嗰阵时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委员、副总理，佢后嚟先做常委啫。咁佢系咩嘢咧？佢喺广东调去噶，喺广东调翻北京啊。吓，佢就冇讲乜嘢噶，佢就话受胡锦涛嗰阵时仲系胡锦涛 啊， 有汪家宝个委托，佢嚟乜嘢吓？ 嚟睇睇。 啊嚟啊！佢即系话演唔演埋嗰啲嘢咧，佢好似冇讲到嘢。咁啊，28号咧， 系 温家宝就去到现场。 系 咁啊，当然啦，过咗23号到28号都过咗，过咗成日啦吓。但温家宝咧，我哋当时睇咧， 系 佢系即系比较感人咧。 系 佢系向嗰啲鞠躬嘅， 系 吓家属啊咁鞠躬嘅吓。即是说、已经向中央对你们即是说那个铁路安全、即是起码来讲中央不够重视、发生这样的事情、在那里现场呢就开了、即在温州开了记者招待会、是啊、即是这个即是对比在后来、这几年那些对那些灾害的处理我认为当时他的处理是及时的、即係當時佢個反應係咁樣嘅嚇， 咪、今年又有得比較啦，鄭州啲大水， 我哋就唔使咩啦，反正大家都睇到嘅， 冇咁大鑊，係咪先？ 係啊，嚇你温家寶佢你作為第二把手， 係 你即係過咗5日又好，過咗4日好，佢都能夠去到現場， 係 而且係即係當時係啊係啊 表示協議，遺憾又好，協議又好啦， 係啊， 總之有個表示啦， 係咁啊。但是呢就是那个铁路部就被人闹啦铁路部被人闹啦啊当时好像是那个刘志军已经被撤了职的啦已经是不是的啦、 已经不是。 他这个当然啦中国的高铁来讲他是发展得很快发展得很快。这些技术呢还未有其实来讲他那些技术呢是全部是外来的。即是现在最近有一篇文章讲啊中国如果是自己发展高铁的话要多少年呢400年。400年。即是你是很难做到自己。 不是没有人这样做的了现在还没有人这样做的。 即是说那些技术全部是包括车厢包括它那些其他那些通讯啊那些东西。 不会的。 全部都是进行。那它的消化过程呢 太快了。它一下子提速。頭先馬丁講係 300多嘛， 300公里，一下子提速提到咁乜嘢？你十年唔夠，我哋好似係高鐵 都減咗啦， 高鐵係好咩啊？我哋嗰陣時仲唔係高鐵喎，嗰陣時叫和諧號啊，和諧號都係好似都係半世紀嘅啫嘛， 係 啊，你咁啊，你到十年之後，你個高鐵一下子提速咁犀利，咁咪有個教訓咯嚇。咁啊，自從温家寶去咗以後咧，就降咗速啦， 係啊， 即係唔能夠搞得咁咩啦， 即係唔可以咁快， 係啊，即係起碼， 但係好似都冇乜，而家暫時仍然冇結論啦。我哋好難變咗好難討論究竟即係事件發生嘅成因係乜嘢。正如馬鼎盛話齋，即係而家嗰個焦點可能就係話，即係討論究竟發生咗事件之後點樣處理。 唔 係 當時係咁講嘅，當時 好多個理由 因咧。就係信號問題，信號問題。佢即係本嚟嚟講咧，就應該係綠燈嘅，唔係應該係紅燈嘅。即係紅燈嘅話咧，後邊追尾架車就嚟唔到噶嘛。但係咧就係放咗綠燈。佢係咩原因呢？係由於係一個差錯， 個差數係點樣形成嘅呢？就好多爭議啦。 係， 即係話係雷電。雷電影響，即係打到嗰個通訊設備啊！ 喂，打到通常即係冇用嘅啫，眼燈熄咗嘅啫，唔會轉咗色噶嘛。 佢係咁樣嘅， 即係紅綠燈咁樣。 當時官方宣布咧，佢出事係天災嚟嘅， 係 啊，話當時咧就當地啊，佢唔單止一個橋嗰度啊，而係杭州地區整個。呢、這個電信系統遭到多次雷擊咁啊！ 通訊 系統多次雷擊咧，就造成保險管熔斷， 係 咁先至 停唔到車。 唔係保險停， 即係個 fuse 話燒咗嘛， 斷咗先造成紅燈變綠燈。 哦，咁得意嘅， 係啊，咁。咁第一我又 變唔到紅燈啦、啊， 我又唔識呢啲， 唔係佢保險，即係通常你屋企個 fuse 所謂燒 fuse 就冚冷啲燈熄曬嘅啫，唔會話燈突然間變咗色噶嘛，大佬。 即係國外有呢個高鐵嘅專家咧，佢、哦、就咁講， 係 話即使你係由於雷擊嘅緣故，使到嗰個信號有阻滯，係咁呢啲防止撞車嘅措施咧就唔止一個嘅。 系一定， 佢唔单止系双保险、三保险、 四保险， 系啦，都唔系话到你嗰个车长肉眼见到前面有嘢，你先至踩刹车， 系冇用。 所以你佢啲数字啊引人呢个质疑， 系 啊，佢话嗰个后车撞上去嘅时速系99公里。 哦， 咁就好撩楞啦。啊，點解唔係98？點解唔係101？ 咁叻 啊！99公里，係咪呢99公里咧？就説明即係嗰個剎車啊，或者係等等防撞嘅系統咧，仲係有用嘅、 哦。 因為你300多公里降到99公里， 好犀利㗎啦，好犀利。 係、啊，但係如果人哋話99公里有冇咁勁？ 即係撞到咁勁。 前邊。仲有16公里， 系啊， 你99公里减咗佢就剩翻83公里， 系 83公里嘅撞车系咪撞到咁巴闭先？ 系咁啊，呢、這个仇生只歌先啦、啊，有冇咁巴闭啊？阵间11点后再讲啦。韩红唱嘅叫做《天路》啊。 的地方，但外界相信两人仍然在首都内比都等待其他控罪的审讯。国际特赦组织不满今次的裁决，形容是一次重罚，令缅甸的自由被窒碍。76岁的昂山素基和全国民主联盟多名高层人员，自今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以来，一直遭到扣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16点，升4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56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9，日元13.2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9，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64美元，卖出1,781.0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九龙中选区包括九龙城区和黄大仙区西北部， 登记选民人数45万多， 由三位候选人各逐2个议席。 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星期二早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广东讲西， 系啦，有个新闻咧就话西方卫星咧拍到照片，近日咧中国有一艘核潜艇，即系094级。咁啊，穿過台灣海峽，因為佢係浮喺水面穿過，所以衛星拍到咁講。咁啊，美軍有專家認為咧，一核潛艇可能係翻渤海去維修啦。咁坊間咧有啲猜測就話：哇，國之重器喎，禮不輕動啊！解放軍特登係受肌肉咁。北京啲媒體就回應話：佢哋想多咗啦。咁我就作为评论员，成日都想多嘅。佢作为一架094级嘅核潜艇，系第二代嘅比较先进嘅。据说上边咧带住呢个巨浪二或者甚至巨浪三嘅洲际核导弹，啊，可以打到14,000公里咁远。咁应该系好高级嘅军事秘密。点解要放在水面俾大家嚟睇咧？因为当日美军又有嗰啲咩 P3 啊、P8 啊嗰啲反潜飞机喺度飞来飞去，同埋咧咁大嘅10,000吨嘅核潜艇喺水面浮航咧系危险嘅，因为佢圆碌碌一架，好似雪茄烟咁样。佢如果喺水底行咧就好啱个身形，喺水面行咧其实系即系摇摇摆摆咁样，系好难操控嘅。咁所以咧，仲系接近美国嗰种说法，系佢有啲事，所以要翻去北方个厂度大修，即系海南岛咧就只系前进基地。 有冇同学仔知道点解大麻系毒品呢？ 我知，咁系因为大麻入面含有 THC， 即系四氢大麻酚，佢系大麻植物入面令人嗨同上瘾嘅大麻素。长期吸食大麻会令人越食越多去维持嗨嘅感觉，就算想戒都唔容易噶。 冇错啦，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坚拒大麻，一次都唔好试啊！ 想知道更多大麻嘅害处，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下昼一点至三点嘅精灵一点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当然是无远忽界，以前要执行一个推广计划，就算配合天时地利人和都未必一定成功。相反，现在在网上的推广计划只是需要利用社交媒体的威力，配合大数据分析，就可以准确地将想推广的产品或者服务送到指定的目标人物，让他们有机会看到相关的资讯，并且完成整个销售过程。这些都是以往没有机会发生的。不过我们都应该避免过分依赖社交媒体，就好像之前 Facebook 和旗下的 Instagram、WhatsApp 等社交平台停止服务超过6个钟。当时除了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失去联络之外，很多企业都因而没办法正常推广产品和进行网上销售。而利用 WhatsApp 作为群组通讯的企业都失去了联络几个钟。更加有网民讲笑地说，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可见这个年代我们有几依赖社交媒体。今年十月初，有前 Facebook 员工在美国出席听证会，指控 Facebook 为了追求利益，明知 Instagram 会对青少年精神健康造成影响，但就置若罔闻。而且 Facebook 的演算法会自动选最容易得到网民反应的贴文，并且展示给用户，如果内容包含仇恨、分化、两极化，就更容易引起愤怒。但若果将演算法改得安全啲，用户就会用少啲时间喺社交媒体，盈利就因而受影响。所以 Facebook 未有尽力改善问题。Facebook 当然反对呢啲指控，并且话被泄露嘅资料同文件有误导成分，声称自己正系努力咁改善紧青少年社交方面嘅问题等等。社交媒体其实系一把双刃剑，既能将微弱嘅声音俾全世界都听到。但同时，当大家在社交媒体上面围炉取暖嗰阵，亦都有可能是造成社会分化的元凶。大家到底应该怎样善用社交媒体，甚至怎样避免受到反控制，变成社交媒体的一只棋呢？以上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值得大家反思。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广东广西啦。咁啊，喺直播室咧有余宇信、马鼎盛同马恩赐嘅。咁我哋继续讲温州高铁撞车嘅事故十年制。 当时系比较开放嘅，就香港嘅即系唔系亲中嗰啲传媒咧， 全部上 都可以上去报道，甚至即系西方啊都可以上去报道。咁啊，第一佢哋就会采访到。罹难者家属啦， 系啊系啊， 咁罹难者家属就即系投诉话，头先我讲嗰个时间啊， 系 你太草率， 系 32个钟，就通车， 系 吓，咁你抢救咗几耐就话抢救结束咧？ 4-5个钟咯， 系嘛？ 我系你头先我 mark 住噶嘛。10:15就去到現場嘛，跟住凌晨4點 就話， 咪咯， 搜救 結束啊嘛，就收皮咯， 嚇、啊，咁所以有即係幸存嘅女童， 係啊， 過咗幾個鐘頭仲發現仲喺度咁， 係， 咁有一個死難者嘅家屬咧，喺事故現場，因為佢嗰啲遺體都攞曬出嚟啦， 嚇、 啊，咁佢發現佢妹冇咗大半邊頭，咁佢話。 即係死有少全屍啊！你都俾我執翻 個頭啊！ 係啊，半個實喺度噶啦，咁唔俾唔俾入，唔俾入， 唔俾得。 仲有一個咧，就大肚婆， 係、 啊、即係又係冇咗個頭， 係 咁、啊、有啲人就嘈啦， 係 啊。咁、啊、有一個咧，個失蹤嘅妻子、 嗯、 又係有七個月人， 係啊， 叫楊峰呢、這個此人，佢。就發曬狼，突破封鎖線，入到去車廂裏面，佢發現有手有腳，有啲仲喐緊，但係已經冇 氣， 冇人救， 冇人救， 即係冇人去救，即係咁佢就死咗兩個親人，一個係老婆，一個係佢姨仔，即係大姨，兩個都係屍骨無存， 係散曬， 即係挖。佢攞嗰啲怪手挖啊嘛，咁呢啲都報道到， 嗯、 即係當年2011嗰個報道係冇而家封鎖得咁全嘅。 係， 咁啲外媒咧就質疑佢咧又有比較。 係， 2005年日本曾經又係即係列車出軌。 係， 但係咧日本用咗25日。檢查呢個殘骸同埋鐵軌，嚟到即係揾清楚個肇事嘅原因啊！當然搶救又係俾足時間啦，佢25日啊嘛。佢呢條鐵路咧係55日以後先通車，即係佢唔係急住通車。咁相比較之下咧，媒體同埋輿論就質疑。你咁快脆中斷32小時35分就重新再通個車啦，就係掩蓋事件，即係唔係好大件事嘅咋？嗱，我而家即刻通咗車啦，啊，即係嗰啲罹難者家屬，我又賠償咗啦，佢哋收聲啦嚇。咁、當然，頭先阿余信講得好啱，就係、是、當時嘅胡錦濤同温家寶咧嗰個處理都第一比較嚴厲同比較公開，係啊，點解佢話張德江去咧？可能同張德江喺嗰陣時仲喺廣州做啊？ 唔係上去做上咗去，係 啊。 佢呢度咧係關廣州鐵路局事嘅喎。 好、 哦，即係出事即 係 受處分嘅咧，包括廣州鐵路集團公司董事長。 喂， 黨委書記 咁得意 啊！呢個就係辭職， 係 咁、啊、當然劉子君佢講咗啦，劉子君 鐵道部長 啊，鐵道部長，但係當時已經雙規咗噶啦嚇，即係已經係由於貪污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即係冇呢鑊佢都熟噶啦。 當時個部長係另外一個叫盛光祖噶啦， 已經熟噶啦。 嗰陣時係抄出嚟啊嘛，話蝕本蝕到即係。阿媽都唔認得。 嗱，呢個就係下一個 下一節先講 嚇。唔係又唔係可以而家講，即係放大個視野睇整個中國高鐵嘅營運情況。因為按照國家規劃咧，高鐵網要形成四縱四橫啊嘛。即係幹線啊、支線都唔計。 係。 咁總數要達到18,000公里嘅長度， 系 咩概念呢？ 即 系全世界嘅高鐵加埋呢18,000公里，佔咗一大半啦，已經 係 即係全世界嘅一大半。 係 啊，咁、那個投資咧係負債48,300億 啊！ 呢個鐵路 係， 但係一路唔停收 係。 到2020年啊，即系旧年个铁路建设投资仲系8,500亿， 系 啊，新开工仲6,000几公里， 系 咁啊。但系有一个讲法就点解蚀钱蚀得咁紧要？ 系 今年2021上半年总亏损就500几亿，即系单系上半年。 系 点解蚀得咁紧要咧？宇信你都坐过高铁嘅， 嗯 啊你覺得佢空置率點啊？ 睇下咩線啦、啊，有啲線係、啊、 睇下咩線， 我就唔係坐過好多線，我就坐過東北嗰條線， 係 同埋京廣呢條線， 最往呢兩條線噶啦，應該係京廣尤其是 京滬咧都好 京滬啊， 即係 北京上海 啊，北京上海。 我坐京廣嗰陣時咧，全列大概11節， 係 得3節係坐人嘅， 三卡， 其他全部車廂都係黑嘅。 哦， 即系冇人坐嘅， 照开。但佢又要开咁多卡嘅， 唔知 你喺 边 度到边度啊？ 吓， 喺边度到边度？ 京广啊嘛，即系 北京、广州。 我又冇坐咁多， 边度 啊？我从香港上向北坐啫。 系， 咁就话，点解嗰个空置率咁高，仲要去？ 系咯， 啊，即系如信话啫， 唔使开。 除咗节假日， 系 就系敷嘅， 系。 同埋部分熱線咁、整個嚟講咧，高鐵嘅上座率咧係得30%嘅啫。 係，哇！呢兩年仲慘喎，成日封城，你都唔使開咯。 咁嗰啲另計啦， 講啊，特別事故 嗰啲係全世界都衰嘅啦。係咁點解仲要咧？仲要四橫四縱咧？咁個解釋咧就好有力。 係 戰備需要。 係。 戰備需要， 事關國家安全。 我補充下你啊，而家唔係四環四中啊，係百環百中啊。 加咗乜嘢？ 點八法咧？ 聽下，我都想聽下。 八條咧，嗱， 唔係八中係佢點八中法咧？一中係打直噶嘛。 掂啦， 係啊，橫就你可以，你可以諗到啊。 你 八，你講講先啦。 嗱，八咧，先講八中啦，即係南北向咧， 係啊， 就從。叫做沿海通道，有个叫做大连，一直去到北海， 即系湛江嗰边。 广西啊， 系 从大连从东北一直到北海，呢个叫沿海通道。 即系成个 海沿海嘅。 系 咁，头先我讲个咧就系比较好嘅收益率咧，就系嗰个叫做京沪通道， 系 从北京去上海嘅。佢呢个就比较 进宝线嗰度 啦，系啊。 咁第三個咧叫做京港通道，北京 廣州 一直去到香港，北京去到香港。但係呢條咧，佢又加咗個台喎，佢話以後我要收到台灣嘅喎， 喂接唔到喎， 我哋香港駛去台灣。 唔係啊，即 係咯， 北京香港， 你就算喺廣州、廣東要過海喎， 你如果去你都係沿海線啊嘛， 喺福州啊，喺福州， 你可以挖個地下通道，好似法國同英國海峽咁啊。 哇，周遠喎，周遠 做到嘅， 呢啲係一種宣傳啊。 你喺福建過去台灣，哇，同英法海峽周遠喎。 最緊要你想做， 係 錢大把，不是問題， 同埋唔怕蝕，最緊要唔怕蝕，開咗唔怕蝕先得㗎。 第四個咧就係叫做京哈， 哈爾濱， 哈爾濱去到北京，再去到又係翻香港，就幫頭先嗰個。沿海通道唔同嘅， 系 啊，就一直嘅， 即系香港去到东北咁解啫。 系啊，东北而家就 你讲来讲去都冇西部事喎。 唔系佢讲埋个八极噶嘛。 嗱，呼和浩特呢个西部啊，呼和浩特到南宁，叫做呼南，系啊。仲有一个叫做京昆，嚟呢个西边啦，北京去到昆明， 系 啊。仲有咧就包头，去到海口。 都是內蒙到廣西啦， 包海通道 係 嗱，仲係西部咧，就係叫南廣通道，蘭州一直到廣州 係 嗱，呢個叫八中 八環 八中 八中八中 住 南北 去 係啊，有啲喺東北啊，有啲喺北京嘅 咁八環咧， 西藏咯， 西藏一條嘅， 係就叫做有東北一個叫個瑞芬河。 瑞芬河 去到滿洲里 啊， 呢係啦，呢個就 即係插一句 啊， 所謂瑞芬河咧，係喺東北嘅東部，東部 係 即係座山雕嗰度啊，滿洲里咧就係東北嘅西部， 係 同呢個俄羅斯接壤嘅， 佢係所以 即係滿洲里過俄羅斯咧就赤塔， 係 啦。 佢啊，即係喺經過咩牡丹江，經過哈爾濱，經過都係喺呢個咩噶啦，黑龍江嗰邊噶啦。 係 第二條叫做京蘭通道，北京去蘭州。 啊 啊， 第三條叫做青銀通道，青海去到銀川， 係 啊， 呢個好短啫。 啊，青海去到銀川 啫，即係寧夏到青海有幾多啊？咪通過陝西咪係咯。 仲有一個叫做六橋通道，六橋通道咧就係喺連雲港一直去到烏魯木齊，接去 呢個一帶一路啊，呢個一帶 接去歐洲嘅叫做六橋通道， 即係以前嘅龍海線， 係 啊。咁啊，仲有一個咧叫做沿江通道，沿江通道咧沿住長江嘅，係啦。 上海去到邊？ 上海、南京、合肥、武漢、重慶， 去青海咯。 啊，重慶咩萬州啊嗰啲咁嘅地方，係咁啊，都反正係沿住長江嘅啦。 係， 仲有一條叫做富昆通道，富啊，上海 一路 去到昆明， 係 啊，呢個 有名啊， 呢個都係從華東去到。西南啦， 聽唔到西藏 嚇，西藏一條啫嘛。 西藏 有啲話，有啲話冬天 西藏佢唔算白橫白縱，唔算白橫。 係咯， 佢呢條青藏。 咁啊點打印度咧？係啊，我好想打印度。 仲有咧就個 一到冬天又我有啲話好難過嘅喎， 唔會 即係冰封啊嘛，大佬。 冬天 要哇 過到過到過到。 仲有兩條嚇，仲有一個廈門去到重慶嘅。 是 叫做夏禹通道、 嗯 啊、最后一个呢就叫做广昆通道，广州经过南宁去昆明、 哦 啊、这些呢八环八中是新的计划，有些实行，有些实现了，有些未实现，有些在营运着，有些还在整 筹筹划 着，是的， 不过一样东西呢就是说聽講呢個高鐵咧，就係中國搞一帶一路或者輸出啊，向外輸出最大嘅最多，即係你去到邊個國家咧，佢都叫你起鐵路噶啦。咁鐵路又梗係用中國噶啦，車廂啊、車軌啊，全部都係中國製嘅。 唔一定係佢叫你起鐵路，你話幫人嚟起，話 即係話咧 借錢 俾你，你就要幫襯我起條鐵路， 幫你起埋， 係啊， 可能仲要低息，甚至 都 係 要收息喎。 可能免債添喎， 唔係傾傾下好多人傾唔掂啊！ 嚇，你免債而家都開始有啲唔肯還咯喎，即係又要到時都話重組債務嘅諸如此類咯喎。 咁你啲政府政變好難講啦。 其實呢個都 咁你去一帶一路好多時候你資助啲國家就成日政變嘅喎，唔係新鮮事嚟喎呢樣嘢，得閒無事就政變。 你喺斯里蘭卡起個機場 係。 個機場係咩地方呢？ 啊、 一唔係工業區，二唔係旅遊區，三又唔係經濟中心， 係 總統家鄉。個總統落咗台， 係咁啊實 我可咯。 哦，下一個實賴仗啊，大佬。 唔係啊，咩喺我家鄉起啦？點解去你家鄉咧？ 係咯。 所以而家好 咪起碼另外一個就起碼頭啊嘛，即係中國一帶一路最中意咧。第一就起鐵路，第二就起碼頭。 所以而家一帶一路好似喺大陸都唔係點樣提。 提咩唔提啊？唔提啲數點收啊？ 係。同埋你而家拜登又話要起整個三 B 啦 ，Better Back 咩 Better 唔知乜鬼嘢 Back 咬個手瓜咯， 係咯，呢個歐盟又話要搞咩啦，即係世界門戶啦，咁你即係大家有得鬥啊嘛，哇！嗰啲國家著數啊，即係收完東家茶禮又收西， 幾時都係咁噶啦。 好啦，講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停先啦，十一點半後繼續再講，咁啊先聽只歌，呢個大家都好熟悉嘅，羅文唱嘅叫做《家變》。 世上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幻才是永恒，经得风浪起跌，必将磨运变好运。越后越重圆，始终都会上。 拥抱着永恒。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将会在本月9日凌晨零时起，将马尔代夫、塞内加尔和特尼斯列为高风险，即是 A 组指明地区，收紧相关抵港人士的登机和检疫要求。當局說，因應這三個國家確認發現 Omicron 個案，政府會將有關地區指明為 A 組指明地區。本星期四凌晨零時生效，21日內曾經逗留當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香港居民必須已經完成新冠疫苗接種並持認可疫苗接種記錄才可以登機回港，並在抵港後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21日強制檢疫，期間接受6次檢測，並需要在抵港第26日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強制檢測。另一方面，政府將維持庫克群島和盧森堡為 B 組指明地區。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上月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指定新冠病毒参比实验室，是全球首个上载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全基因序列至全球基因数据库的机构，对变种病毒株的监测作出贡献。卫生署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视像形式共同举办京港卫生健康合作高层研讨会。林文健提到，在国家的支援下，香港克服四波本地新冠疫情，已经保持动态清零近半年。至今香港累计超过12,000宗确诊个案，约200人死亡，属于全球死亡率最低的地方之一。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即将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是自回归后首次所有功能界别都有竞争，候选人背景比以往任何一届选举多元化和具广泛代表性，完全符合香港整体利益，是香港民主选举制度的里程碑，呼吁选民踊跃投票。郑若骅说，全国人大按香港实际情况完善选举制度，拥有坚稳法理基础，根据国际法的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干涉。欧洲中央银行表示，计划重新设计欧元钞票，预期2024年就新款钞票作出最后决定。欧元钞票在2002年引入。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说，经历20年后，是时候重新审视钞票的外观，比他们和所有年龄和背景的欧洲人民更加亲近。他说，欧元纸币是大家和欧洲站在一起的有形和可见象征，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对他们的需求仍然很大。欧洲央行将成立焦点小组，就未来钞票设计收集欧洲各地人民的意见。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59点，上升5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83点，上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9，日元113.2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8，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6美元，卖出1781.2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星期四早上仍然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三个功能界别，分别是旅游界、渔农界和金融服务界，三个界别将会各产生一个议席。旅游界有两位候选人， M1 马日超，政治联系独立候选人。 大家好，我是立法会选举旅游界候选人马日超。我从事旅游业已经有23年，大学毕业之后从一间旅行社的最基层员工做起，后来创办自己的旅游公司。同很多业界的朋友一样，都是透过自身的努力奋斗出自己的事业。旅游界正面临最困难的环境，需要一位有能力的爱国者作为大家的立法会代表，恳请大家给个机会我，多谢。 M2 姚柏良，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疫情持续，旅业冰封，人才流失，我要求政府持续支援旅游业，尽快通关复航。我会团结业界，发挥香港拼搏精神，为复苏创造有利条件。我会竭尽全力，迎难再上，代表业界踏上征途。请支持我姚柏良，为业界解困局、保人才，香港旅业再起飞。多谢。 渔农界有两位候选人， AF1 何俊贤，政治联系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我是何俊贤，我的口号是言人同心，勇向精情。港区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落实之后，香港终于可以回归理性，言人亦都可以聚首一堂，为香港作出贡献，配合上国家的机遇、大湾区以及十四五的规划，我们香港终于可以踏上新的征程。发展自然是硬道理，但是深层次的矛盾亦都随之而生。未来几年，我希望与行业为香港共同解决这两个问题。12月19日，希望你投我们信任的一票。 AF2 杨尚俊，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杨尚俊，出身渔民家庭。今次的选举是一场良性竞争，爱国者政策倡议的能力比拼。过去10年，我亲身处理的个案超过5000个，业界需要一位可以接触得到，无论是三更半夜抑或打风落雨都可以找得到、帮得到，一位重视选举承诺、讲得出、做得到、承诺做好两届，并且会在任期里面培育接班人的议员。鱼龙新时代，上进来接棒，请投我信任的一票。 金融服务界有两位候选人， U1 李慧宏，冇申报政治联系。 我是李慧宏 Robert Lee， 我的政纲是勇于求变，改变旧有模式和作风。作为新人，我充满新思维和新动力。我愿推动政府和业界良性互动，将国际视野和多元化经验带入业界和议会，为繁荣香港国际金融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进取拼搏，积极有为，业界所想，慧宏所为。 U2 张华峰，政治联系经民联。 大家好，我是张华峰，我的竞选口号是风雨同行数十载，携手并进迎未来。我竞选连任最主要是想以我的经验、专业和热诚继续为大家服务。我也都会致力发展我们本地的股票市场，拓展 大灣區的商機，全心全力為業界爭取權益。 香港電台製作2021立法會選舉聽其言， 下一集我們會介紹教育界。 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在12月19日舉行，進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體溫和消毒雙手。 今年增設特別隊伍，方便年滿70歲長者、殘疾人士和孕婦。 出示身份證，按指示拉開口罩，工作人員會用電子選民登記冊核實身份和派選票。 及人後選票正面向下，不用對接，按指示將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選票放入適當票箱。 疫情反覆，通胀阴霾，美联储收水，2022全球经济何去何从？ 病毒是继续困扰经济活动，这一年的增长是比较快，即高基数的影响，即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亦都是没有前一两年那么犀利，22年的经济增长都会是慢一点。 一桶金12月11号下午举办2022投资研讨会，请来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薛俊升为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返返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余宇信同马恩慈，继续讲温州高铁撞车事故啦。 呢次事故呢，头先啊余宇信讲咗温家宝就好重视，确实佢点解第五日嚟呢，其实前两日佢係主持咗国务院两次常委会。呢两次常委会就係个重点，就係清查事故原因，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是 后面嗰句紧要啦，要接受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 是 咁个群众监督、社会监督点样落实呢？ 是 即系当时唔知佢点样落实，即系起码系咁讲。 系唔系？譬如香港啊，其他嗰啲地方就易搞啊，马鼎盛 点咧？ 我整个死因研究咯。是吗？法庭开庭，任何人你想嚟，即系俾口供都得，即系你将你讲嘅嘢冚冷。呢、這个即系美国国会有个所谓听证会啊，听证会就系咁嘅啫嘛。 呢啲资产阶级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梗系唔制啊， 特别系而家， 即系你要搞唔系唔得，即系你肯嘥时间就得噶啦。 前两日先至公布嗰个余信，你成日有睇噶啦，就系叫做《中国民主白皮书》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即是说中国是最民主的国家， 是啊，即是证明了为什么最民主。 美国就是 假民主， 假， 是，即是不够民主。 他那里还白皮书还讲得清清楚楚，说即是中国人一个是有监督政府的这个权利。 讲几次添。 一个呢就是。 当家作主又是讲了很多次。 一个就是宪法保证。人民有这个游行集会结社出版 是 巴拉巴拉巴 是 咁多自由 是， 但是他很老实 是 有个定语在这里 是 依法进行啊， 是啊，依法紧要 什么法先 他立的嘛， 即是那个所谓修正案是吧， 是 即是那些东西我冚唪唥都给你的， 是 但 不过 你違法，所以唔俾你。 係 啊，咁你點樣違法咧？嗰啲要行埋一邊先傾。即使係我審你違法，我亦都唔會公開審訊。 係 嘛？ 嗰陣時咧，即係話十年前咧，仲係比較即係個政治空氣仲係比較 唔係好多啲網上留言啦，微信嗰啲仲係睇得到。 嗰個7月23號。發生事故，7月24號晚黑，即係啱啱係差唔多一日以後，那個 交通啊，唔係呢個鐵道部佢個發言人咧，就喺溫州舉行招待記者招待會，即係記啊發佈會啊，唔係招待會啊嚇。咁、那個主持人咧，唔係嗰個新聞發言人咧，叫做黃永平啊，唔知我記得好清楚。 啊，嗰句名言咧， 嗰句名言係啦。咁啊，佢話喂，即係前面佢都講得，即係大家都冇咩好大反應啦。係佢啊，又道歉啊，又剩啊，係嘛？咁啊，問咗一句，有個人問咗一句就話：做咩要掩埋嗰個車頭？ 係 做咩要埋住嗰個車頭？啊！佢話因為嗰個作業空間啊，即係有啲淤泥嘅，有啲乜嘢，佢掩埋個車頭咧，就搞到個作業空間出嚟。咁啊，佢講咧，嗱，你話有句名言就係話：至於你信唔信，反正我信啦，我反正信了。 呢句名言嚟。 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啦。 係 呢句話咧，就好大嘅影響啦，嚇、啊！好大影響做咩咧？佢呢個黃永平咧，本嚟要升職嘅，要去波蘭做一個國際唔知乜鬼那個中國代表嘅，即係運輸啊嗰啲咁嘅鐵路運輸嘅中國代表。由於呢句話咧，佢喺八月份 炒咗嘅， 俾停咗職。咁啊，呢個波蘭唔係華沙都去唔到啊。呢句話 應該唔係咁回事，啊、即係佢講咗呢句以後咧、 啊， 反即係好多人直頭投訴到黨中央啊，話你作為一個發言人，當時佢係鐵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宣傳部部長，佢、當時叫做鐵道部發言人啊嘛，呢、這個 是 真係好勇啊！佢呢句説話。即係夾硬叫大石砸死蟹，係、即係我係發言人， 我咁講， 我信咗啦，你唔信有乜用？有乜用啊？你唔信係你嘅事，即係呢句説話咧，就直頭係粗口嚟㗎啦，等於係。咁但係咧，即使係群情洶湧，佢、只係丟咗呢個政治部副主任兼宣傳部部長嘅官職，就。调咗佢去波兰任呢、這 个 系啊，调咗佢去波兰任呢个中波铁路合作组织委员。 咁啊，仲肥差喎、 啊，级别未变， 啊、 级别唔变， 即系冇变到啦，冇炒到啦， 即系唔系当处理佢啊， 只为行开下，唔好再 喺嗰度做咗三年， 系。 即系呢个其实闲职嚟嘅啫，呢啲委员真系闲职嚟嘅，咁啊去波兰， 系 三年之后回国咧、就任铁路总公司文联主席， 哦、 又系闲职， 系 但系最紧要系呢个级别唔变，待遇唔变，咁其實係幾好啊！出國又可以帶埋家屬咁。 係 啊，波蘭又靚女多。 咁但係、 後嚟真係去咗。 去咗三年啊嘛！你睇下。 我本嚟以為佢去唔到啊，咁啊嚇！ 即係將佢調嚟呢個火爐呢、這個廚房啊，即係唔好喺鐵路部啦。咁翻到嚟咧，咁鐵路總公司文聯主任咁。 即係冇嘢啦。 即係。唔使你開聲啦， 係啊， 你唔係發言人，你喺文聯主任嗰度，你 搞下文藝工， 可以寫小説， 咁啊幾好喎，優差嚟喎。 仲有個咁嘅反應，仲有個咁嘅發佈會， 係， 仲有咁一個俾人記得咁記咗成十年嘅咁一句話， 係。 咁 不過當時 後嚟應該都 民眾去到出事現場就快嗰啲即係救援隊伍喎， 但係人不多嘛。 咁啊係， 你嗰度唔係一個交通 要塞， 係佢又唔係居民點，佢係個大橋底。 係 咁啲人咧知道咗家屬又有事，趕到去嗰度， 係 九成都已經報曬斗殺線㗎啦，入唔到去㗎啦。 係。咁但都喺外圍睇到㗎嘛，你做緊咩嘢？ 都話香港嗰啲 記者都影埋啦，我記得嗰時差唔多睇通宵咁滯啦。係 啊， 係啊，直播。 即係當時，如果而家你入 冇啦，冇可能。 唔係得你入境去21日先。喂， 嗰啲奧運英雄，你嚟香港翻去都要隔離， 陰公 嘅。啊！而家你想裏邊有咩事？你去採訪你真係，咁唔緊要。即係如果大嘅傳媒喺裏邊都有人嘅， 一定有啦。 但係你想過省同過市又唔係咁易喎。 哦， 而家裏邊嗰個手機監察 係好緊要啊，知道嘅。 啊， 同埋佢而家犀利啊嘛，隨時可以出聲轉你嘅健康碼，你都唔知嘅喎，一朝瞓醒 變色， 突然間變色，唔知係咪俾雷劈咗喎？又係嗰招喎？ 唔係啊，佢一人有事，成片都變色啊嘛， 成個區所有人 啊， 一變咗色咧，好大惡嘅喎， 佢車咪喐不得其正咯， 係咯，買唔到火車飛，買唔到乜嘢都買唔到喎，唔出得即係冚唪唥，好結嘅喎， 唔知道公用單車得唔得咧？ 嚇！即係嗰啲出租嗰啲， 嗰嗰啲數數碼都可能都限到 嘅 喎， 都可能知嘅。 你出唔到市啊嘛， 係佢知道嘅嘛，佢有即係GPS 知道你行去邊啊嘛，即刻兜截你。你踩單車想過省啊，我諗你都過唔到啊。 即係同你講咧，就係嗰陣時嘅氣氛咧，仲係比較寬鬆啲嘅，係嘛？係啊，你話佢張德江係第二日一。即係24小時左右就嚟到現場，嚇、温家寶啊嚟到啊，曲江又乜嘢啊真係即係話後嚟都好難做 到。你按照個級別 啊，先派個低級 別。你都要揾個大過鐵路部一哥嘅人， 係 啊，你起碼掛住個政治局委員個牌去到，你可以惡佢係嘛，可以兇佢， 係咯，指揮佢係 啊。呢、這個佢個發言人講，至於你信唔信，反正我信咧。中央台好多人都話，都咩佢嘅， 因為你即刻播出街， 係啊， 收都收唔切啊，大佬。 但係 你要知道佢當時係老羞成怒，氣急敗壞。如果唔係佢坐得呢個位做得發言人咧、都識得即係打下圓場啊，抹下貓面啊， 照計一定， 或者自嘲兩句啊，點樣都有噶嘛，點會谷住整句咁樣嘅粗口出嚟咧？ 即係 話知你信唔信啦？ 我信咗咧， 你唔信啊？你死啦！咁差唔多都係啲 咁 嘢喎。 反正我信啲啊嘛。 即係而且你2011年你咁樣兇傳媒，你係咪真係想博出名？一定出名， 而家就得 啊！而家唔使讲呢句啦，你入得记者招待会嗰啲冚唪唥都一水噶啦。 即系嗰阵时真系有群众噶，有即系我哋发布会有群众喺度，即系声势汹汹噶。 系咁啲家属啊，啲咩咧？ 系 啊，佢哋而且啲记者系敢问啊嘛， 系 敢问啊。 咪记者时时都敢问。 你关键系翻去个公司敢播啊嘛。 最紧要呢个， 即系迎客重啊嘛。 我谂而家都唔会，就算有呢啲发布会都唔会直播出街噶啦。嗰阵时我记得都仲系直播嘅。 反正， 但系当时嗰个动作真系好难睇咯。你做乜要急急忙忙？你就32小时就通车咧？ 系， 即系话冇事， 冇事 掩盖事实。 系 啊， 咁啊惊佢即系高铁开已经惊啦嘛？学你话斋，又惊即系唔系冇，即系车票贵嗰时， 一切 都 要快啊！ 吓。 一切都要快，所以做咩時速 同埋又驚，即係你時日一路拖落去咧，越冚越弊。你即係你明唔明啊？ 不過好在咧，你出咗呢單事以後咧，呢十年咧基本上鐵路就冇咩大嘅嚇、類似咁嘅事故。即係如果係就算佢降咗速啊， 係 都好犀利噶嘛。你真係出事嘅話嚇、但冇啊嚇。 嗱，一般嚟講，鐵路就唔應該出咁多事嘅。 佢有幾個保險制噶嘛？ 係咯， 點會撞車咧？ 係即係鐵路原則上係 即 係 除非你話恐怖分子特登將個導軌整埋一齊等你撞鐵路遊擊隊咩？ 即係鐵路其實係咁多交通工具應該係最安全嘅，係嘛？因為你沿冚唪唥沿住條軌啊嘛，全部有控制噶嘛。 唔係你就係當時你搞咗個大躍進啊嘛？ 嚇， 個係咪你就係大躍進啊嘛？全部嘢都係進口嘅，自己係早裝起身嘅，咁成部車都係早裝起身 嘅。外國都係一樣嘅，就係預算，邊有由頭到尾自己冚唪唥整嘅？即係呢樣嘢唔符合成本效益噶嘛？ 全球一體化， 係咪全球一體化啊嘛？我個 engine 德國好嘅，點解我唔揾德國咧？要自己整啊！ 佢後面最尾嗰部車咧，佢係日本嗰個技術嚟嘅， 係 嚇，即係好似日本、那個， 即係你個系統可能係就係德國好咁。 佢日本好早噶啦，好似新幹線。 六四年啊嘛，我都記得嘅，搞呢個東京奧運會特登起噶嘛，好短嘅啫，東京去到呢個咩大阪嘅啫，係嘛最短嘅，跟住佢就唔制啦，即係發覺咧，原來 我坐過，好似 好快 經過名古屋啊，經過咩嘅，咁 就到完啦。 我嗰陣時我係90年代， 係 90年代中國都未有呢啲嘛，哇覺得好新奇， 係啦。香港都未有啦，六幾年，仲係大佬，我讀大學嗰時仲係嗰啲噴黑煙嗰啲，啲鄉下人仲可以拎只雞上去火車嘅。大哥， 佢高鐵咧對比起綠皮車嚟講咧，都係個好大進步。嗰啲綠皮車就真係坐唔得。 所以即係我只係咁講嘅，即係日本嗰時六四年起咧，都唔係所有嘢佢日本自己整曬嘅， 絕對唔係。係 啊，嗰陣時佢邊有咁高嘅科技水平啫？佢都係嗰、那個engine 啊，嗰啲都可能喺德國買嘅。我即係而家查唔到啦。即係呢個世界唔會嘅，你係計成本噶嘛？人哋整得好，即係等於你落血或者多音嗰啲 engine， 咁你自己冇咁嘅技術水平，你梗係幫佢買噶啦。除非你唔要飛機嘅啫。 個概念就等於集思廣益。 啱啊！ 唔使個個再去發現一次新大陸噶嘛， 嚇係嘛？或者你唔使由中國咁即係發明火藥開始再整個炸彈噶嘛？冇人咁做噶嘛呢樣嘢。 佢嗰陣時所謂動車咧，佢呢啲高鐵咧，佢係每個車廂都有動力嘅， 係 即係唔同嗰陣時嗰啲蒸汽啊或者柴油車係只有係車頭有動力，佢全部都有動力嘅。我問過嗰啲咩？嗰啲列車嗰啲人，我話呢個車廂邊度做嘅？邊度嗰啲設係設備邊度咩嘅？ 係 佢係瑞典嘅，佢係瑞典嘅技術， 係 翻嚟我哋再組裝嘅啫嘛。 咁即係呢個事睇下，即係希望啦，即係唔好再發生同樣嘅事件啦，因為呢啲都唔係好事嚟嘅。好啦，咁今日咧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同阿基哥打個招呼先，一陣間咧就係那些年張偉基，咁大家咧可以有好多好歌聽嘅。咁啊，聽晚咧，哇，飛哥咧就請嚟詹益光同埋黃金城啊，講《三字經》喎。咁我諗都係即係我哋細個讀嘅啦。馬丁城有冇讀過啊？上大人孔月幾啊？ 唉，《三字經》，我以為你講粗口。 我唔知啊，問下飛哥先。即係花三千七十士嗰啲啊。好啦，咁今晚時間差唔多，就要聽最後一首歌啦。我為祖國守大橋啊！ 文革嗰陣時嘅歌 係嘛？ 係啊， 你呢個淨係音樂嚟嘅啫喎。嚇，係啊， 唔係喎，成支歌唱 喎，有人唱啊？唔知啊，聽下啦嚇。好多謝大家收聽，拜拜。